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一个神秘结果， 无路上亦前往，沉住气埋头苦干，无论有几尺月寒都不可以看下方，从没有怀疑过，从没有路留给我，难道你冠冕堂皇一句就够牺牲我吗？邪或正亦由我，愁或倦亦捱得过，人在世可以如何，天都逼我怕什么，留下我是谁错，谁让我练成凶悍，成就了可以做王，不理后果，能抬头迎面破落。 让人听了之后热血沸腾的《行者》，就是来自电影《使徒行者》的主题曲。那其实呢，今天这配乐有点不一样了，对不对？马上就要到香港回归20周年了，所以最近我们在总结很多的香港的经典的影视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TVB。 刚刚这个《使徒行者》其实在 TVB 的时候，当时是第一部电视剧，就拿下了他当年的收视冠军，而且网络的播放量超过了24亿，所以成了电影拍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而电影版当中，古天乐和吴镇宇也是非常走心的去表演。我们说 TVB 其实简称就是我们叫它香港无线电视台，或者是无线三色台，它是世界第一大华语商营的电视台。 在这些年呢 TVB 奉献了非常多精彩的剧集，我相信你和我一样对于 TVB 有很多的深厚的情感，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港片大部分都是由他们来筹拍的，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演员也在其中，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忆一下这些年我们看过的 TVB 的电视剧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提到 TVB 肯定要提到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些演员们，他们在我们眼中非常的熟悉，因为像欧阳震华呀，包括像林保怡啊，很多人都是经常会去出演各部影片，包括从配角一步步演到主角这样一个过程。而接下来这一部剧呢，也是近两年去播放的一部剧了，这部剧它当中加入了一些心理学的元素，有一些读心术的感觉。其实在 TVB 电视剧当中，这个刑侦案件是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呢，我提到记忆宫殿，提到读心术，你会不会也像林保怡一样心中有数呢？ 潜藏内心恶念，在迷惑里插穿，看着谁在瞒天，最终发现故事随着我演技发展，虚伪面目无论装得再好心，终还是有数，谎话就是无能牵得再好，终捉到你的脑，让用力逃避一种眼神，其实你已败露，不靠着情报我都可看得到，谁在瞒骗，最终发现故事随着我预计发展，虚伪面目无论装得再好心，终还是有数，谎话就是无论演得再好，总捉到你的脑，这样用力逃避一种眼神，其实你已败露，不靠着前途我都可看到，若最合谁在掩饰也好，心中还是有数，虚伪面目无论装得再好，偏偏贴心到，这样用力逃避一种眼神，其实你已败露，不靠着情报，你心虚我知道。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为了 有着实证说明有开始，及退后及退全，决意将推翻，疑惑静待日后寻事实未晚。就地目击他，越走近越偏差，事实在分叉，重重迷团变幻姿态，千种心理见解，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没留定偏差，仍能寻回混乱状态，可分析去拆解，怎解释理性共情之间。谁饰演？让时日冲淡着前事，真相败露人前，如沉淀突发再浮现。无奈爱意难实践，命途上总有共识，有相依，讲再会别，你说从前像幻觉，眼前再伸展。退后及退算，决意将推翻，疑惑静待日后寻事实未晚。就地目击他，越走近越偏差，事实在分叉，重重迷团变幻姿态，千种心理见解，一种天理已在旁观他。未及目击他，用实验做推翻，没流动偏差，亦能寻回混乱状态，可分析去拆解，怎解释理性共情之间。 这首《目击》来自吴卓羲和李翱翔两个人的演绎，其实这就是当时 TVB 经常会出现的那种时装法律电视剧。对，还有上半部我们刚刚说的那一部《读心神探》，还有像《谈判专家》，这一系列有很多。这是《法证先锋三》的主题曲，那《法证先锋》系列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系列了。其实今天就是来说说我们看过的那些 TVB 的电视剧，我想大家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回忆，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好像对于香港的了解都是从 TVB 开始，看到他们在法庭上戴着那些非常好玩的那种假发，去好奇，去查证，去了解。那其实说到这些法律时装剧的话，还有一部剧是近两年非常火的，就是《法网狙击》。《法网狙击》包括《潜行狙击》还有《雪景狙击》，当时这个 Laughing 哥谢天华在里面是非常讨喜的这样一个角色哈。也是成长了，从之前的古惑仔变成了后来这样一个正义感爆棚的大气的律师，这种变化也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就来听听这一首来自谢天华演绎的《疑幻人生》。 我做最光最闪，人生难分落线，无悔洗掉从前，与罪恶力拼每一天。信念揭发最邪恶一面，勇气武器有正义在这边，任何是非都不过得两面，不畏惧哪怕结局再胆战，尽了力哪怕会遇到闪电， 出真相永不变，只想让真理再现，从来未想得加冕，目标未见，从头发现事实便会见天。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开手的一片是某某出身， 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往往能够浓缩整部电视剧的主题的感觉。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连续剧》，就是由容祖儿为《Uncle 三十六小时》去献唱的。这一部医疗剧也是非常的口碑爆棚，当时我记得是很多人都在一直追着看。同样呢，还有一些医疗剧，像《妙手仁心》系列，也是当时 TVB 去尝试去记录、展示医生们的这样生活的一部电视剧。 其实在专业性上来讲呢，安靠三十六小时包括妙手仁心可能和美式的医疗剧这个相比，道具啊场景啊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专业，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不管怎么说，去传递的这种人性的至善至美的感觉也是 TVB 一直去尝试的。今天就是来回应一下这些年我们看过的 TVB 的电视剧。当然了， TVB 的产量是非常的高，每年的年庆他们能盘点的电视剧也是非常的多，而我在这里只是去展示一下我看过的这些电视剧，或者是大家认为非常经典的这些电视剧，我们去稍微的讲一下。其实医疗题材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展示的话，我会突然间想起一部年代比较久远的剧，这部剧的主演呢是欧阳震华。当时这一部剧的时候，我对欧阳震华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他在剧中扮演的人物是非常的可爱，但有一点点世故的感觉，但是面对生死悬案的时候总能发挥一种特别过人的智慧。那这就是当时他扮演的这个人叫做宋慈，而这部剧就是《洗冤录》。可能港剧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被剧中这些扑朔迷离的剧情，包括跌宕起伏，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有那种搞笑的剧情所吸引了。这一首来自 Eason 的《一个人》。 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航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边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凭你几次雨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常为我透骨透肉透心生，一个人单身，一个我昂然独行，身心若起望向天际，拥抱星月吻，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面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凭你几次雨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常为我透骨透肉透心伤，是否愿意今生得一个人竟也不孤单，作伴有我梦我影我身，沐浴里面自由自在人，前路是命运与缘分，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问你几次雨多少爱，才在一生永远住下人，常为我透骨透肉透心伤，用我一月光一个心来为我未来一一探问，问你几次雨 这首《一个人》就是由陈奕迅来演绎的，当时是电视剧《洗冤录》的主题曲。那其实提到这些搞笑的情节，可能会在 TVB 的电视剧当中经常出现，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时间吧，会看到 TVB 所有的电视剧当中都有这样搞笑的元素去加入进去，仿佛人物之间的嬉笑怒骂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一样。其实刚刚这个《洗冤录》，我们说它在镜头调度包括画面感觉上都是那种港剧约定俗成的老规矩，那浮道化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但就是这样的剧让我们看得入了迷。看看这一部剧吧，这部剧呢其实要提到张卫健，他在 TVB 当中也是贡献了非常多精彩的剧集，小宝和康熙。昨天其实提到了金庸先生的一些经典的著作，那其实小宝与康熙呢，他就是根据鹿鼎记去改编的。在这部剧中，张卫健去嬉笑怒骂演绎了一个非常活灵活现的韦小宝，而他呢也经常会在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在今天我们依然会记得，什么凉风有信，秋月无边。那这一部来自张卫健自己演绎的《你爱我像谁》，

这首《小小女子半边天》，相信很多看过电视剧的人会非常的熟悉，那就是电视剧《苗翠花》的主题曲。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就是来盘点一下我们看过的 TVB 这些经典的剧集。当然了，可能很多人会有想说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刚刚看到很多听众在说啊，看到上半段说了那么多，觉得自己要回去重新刷一下 TVB 的这些神剧了。那其实《苗翠花》这部剧当时我是印象的非常深刻，因为我当时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主角在电视剧当中出现。她敢爱敢恨，而且好打不平，当时她和方德两个人之间这个爱恨情仇啊，也是看得让我觉得非常的揪心。最后呢，还好是两个人可以朝夕相对，最后是冤家走到了一起，好像也是大部分 TVB 电视剧的一个最终走向，都会是这样。当时是关咏荷去扮演的苗翠花，还有江华、陈少霞去参演这样的一部古装电视剧。继续来说，下面这一部电视剧应该是很多人也看过了。当时这部电视剧呢，有温碧霞、有陈浩民、还有叶璇，包括很多其他的人去主演。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是群星闪耀这种感觉吧，因为这部剧的名字就叫做《封神榜》。这部剧在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改编非常强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因为本来是一个故事性非常强的小说，就是《封神榜》，在香港影人的手中呢，它风格大变，加入了大量的动作、搞笑这些娱乐的元素，让人想到了之前那一部《西游记》，就是张卫健版本的《西游记》，还有陈浩民去演绎的。那这一个呢，是哪吒，也是陈浩民去演绎的，感觉就是一个古代的问题少年。他和母亲、和朋友、和恋人之间各种事情都频频的发生，而且从头到尾各种的夸张的去打斗。相信那个扮相，如果你现在能想起来的话，也会会心的一笑吧。这部剧呢，就几乎成了一个搞笑剧。但这部版本当中，很多人也在讨论的就是由温碧霞去饰演的妲己，当时那个扮相是非常的惊艳，而她的表演也是非常的到位。来听一听这次陈洁仪演绎的《每一生都等你》。 忘记，信必总有再会期。 再来生都依恋你，一生细腻，来延续神气。 了好一对绝配，比鸳鸯更合衬。 这首非常热闹的歌就是来自马俊伟的《美丽缘分》，而这首歌呢是电视剧 TVB 的《金牌冰人》的这样一个主题曲。这部剧听起来有一点陌生，不知道大家会这样觉得吗？这部剧是当时 TVB 一个尝试哈，虽然也是古装的爱情剧，但这一次是赢在了一个取材方面。虽然当时 TVB 有很多各种类型的电视剧，但是专业去讲述媒人故事的这样主题的电视剧还是非常少见的。其次呢，就是这个剧中经常有非常轻松幽默的故事情节，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每一次他的故事都非常的简短，但是很吸引人。而媒人去撮合每一对婚姻的方法也各有不同，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新鲜，包括里面会有一些婚俗的介绍，总之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大门吧。当时就看得非常的轻松，觉得这个情节虽然有一些跌宕起伏，但是马上就会峰回路转，让人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就像刚刚那首歌里唱的这种感觉一样，非常的轻松愉快。那说到轻松愉快，我们来说一下沉重一点点的吧。这也是 TVB 的一大系列，古装系列哈。在 TVB 的这样古装系列当中，这部剧应该是奠定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位了，那就是《宫心计》。当时这部剧是在2009年去制作完成的。这部剧呢是以唐朝宫廷为背景，讲述了后宫的这种尔虞我诈，而且是各怀鬼胎，上宫局的四房去明争暗斗。相信你会想到刘三好。那其中剧中这个佘诗曼的造型呢就有17个造型，定制了当时30多套服装，而当时 TVB 也是花费将近100万去打造了非常华丽的这样一个场景，而设计的很多灵感呢是来自英雄。提到这个宫心计，说到这个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去争宠争名争利，那不管是宫女上宫还是其他的贵妃太后，好像每个人都在算计着什么，每个人都在这样关系网中去互斗。而且当时这个电视剧啊是每一集都有一个恶斗的高潮，甚至连剧名都体现了这一点，宫心计。 来自关菊英演绎的这一首《宫心计》的同名主题剧就叫做《宫心计》，仿佛感受到了剧中这种人物之间的你猜我猜、尔虞我诈。TVB 真的有非常多的经典的电视剧，那下面这一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突破，对，因为当时这部剧的拍摄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2003年的时候 TVB 的一个台庆剧，当时是吴镇宇、陈慧珊、马德钟去领衔主演的，而当时的胡杏儿也是刚刚崭露头角。其实 TVB 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剧是老带新的形式，这部剧当中的叶璇、吴卓羲、包括马国明还有黄宗泽，在当时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生，就是通过和大牌去搭戏这样的一个过程去被大家所熟知的。而剧中我们也知道非常印象深刻的吴镇宇去扮演的唐艺琛，这个阿 Sam， 然后他去和陈慧珊扮演的乐以珊，两个人之间这种爱恨情仇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这部剧呢也是以航空为题材，所以是非常有难度，而且是香港电视史上的一个第一次这样去拍摄，当时得到了国泰航空和香港机场管理局的一个支持，从搜集资料到创作剧本到最后的完成也是非常的困难。而第二部剧的时候，冲上云霄加入了张智霖去拍摄，所以当时这些非常年轻的小明星们在这部剧当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今天就是来盘点一下这些 TVB 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可能我的角度来讲很多都是我看过或者我认为经典的。那 TVB 有非常多的电视剧，我相信很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经典，在岁月当中呢，这些经典就像一颗珍珠一样沉淀在时间的河当中，而我们一颗颗去发现它的时候，会发现它们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所以在节目最后，这一首来自陈奕迅演绎的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岁月如歌》就送给大家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寻找一些这些经典的TVB 电视剧。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气息，